娃要上学了，哪个学校适合呢？ 我家呀，准备要老二了，换个什么车呢？ 我家娃老生病，怎么调理啊？ 我家娃放假了，去哪玩？ 营养与孩子的身高啊密切相关。 假期临近了，亲子游呢可以选择 这款车型，非常适合二孩家庭。 成长日记开始了。 北京新闻广播《成长日记》，每周一到周五晚9:12，欢乐陪伴。 欢迎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听听 FM， 收听《成长日记》栏目往期精彩内容。更多北京广播电视台优质音频尽在听听 FM。 成长路上欢乐陪伴，您好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来到北京新闻广播的家庭教育栏目成长日记，我是主持人于浩。 各位晚上好，我是传艺。成长日记呢是一档有料又有趣的家庭教育有声书。 是，如果您家里正好有学龄前或者是上小学的孩子，也欢迎您把他在成长路上的故事与我们分享。 找到我们的方式呢，微信公众号搜索六个字成长日记电台，点击关注，既可以查到育儿的精彩内容，还有机会参与我们的线上线下活动，我们在这里等着你。 来吧，先进入今天的成长微剧。孩子饮食无度也会咳嗽吗？ 哎呦，孩儿又咳嗽了，都是你。 什么都是我？你刚咳嗽完，跟我有什么关系？ 你老给他瞎吃东西，你不知道秋天都到了吗？ 我说媳妇儿啊，那孩子吃东西和咳嗽有什么关系吗？ 你怎么还狡辩呢？就是你给孩子吃了太凉的东西，吃多了，儿子现在咳得很厉害，而且咳到会作呕，吐完之后啊，咳嗽稍微缓解了一些。我看也没有发烧，喉咙痛，我还去医院检查了呢，这个血象也没有什么异常，医生给的头孢类的药物还有那些化痰止咳的中药啊，我都给他吃了，效果也不是很好。 就有你说那么严重？就是因为我给他吃凉的吃多了？ 是啊，邻居王阿姨说就跟你给孩子吃东西有关系。 王阿姨，他王阿姨的话这那不准，你问问专家吧。还是 您好，我是 AI 专家，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 那专家，我们家孩子最近老咳嗽，我媳妇说跟孩子吃东西吃凉东西有关，是吗？ 有关。孩子平时特别爱什么？ 我知道，就我们儿子爱吃什么薯片啊、巧克力之类的。 对对对，这最近半个月孩子这个还有便秘的情况，还咳嗽。 我初步诊断孩子的咳嗽属于食积咳嗽。 哦，食积咳嗽呀？ 是食积咳嗽，这是什么意思啊？ 家长应该认识到，咳嗽不仅仅是感冒发烧之后的一个问题，饮食不节制，食积也会引起咳嗽。小儿咳嗽主要有外感和内伤两大类，而内伤咳嗽多是由饮食、情志及肺脏自病引起。小孩子食而不化，零食积滞在脾胃中，影响肺之宣发速降功能，也会导致咳嗽。 那专家，那我们应该怎么处理这个啊叫做食积咳嗽呢？ 是， 先把孩子的胃口调好，再经过运脾消食化积、宣肺化痰、止咳治疗后，胃口慢慢好起来了，腹部不胀了，口气不臭了，夜间咳嗽的症状也慢慢消失了。 你看我说吧，是你老给孩子吃东西吃多了造成的。 但是我也没想到，那吃个咳嗽谁能想到啊？看来真得好好限制一下孩子饮食了。 就是我呀，这就给他弄点白粥去。 哎，白粥，对，你就给我也来一碗，我吃点加点咸菜吧。 他们说我是一个神孩子。 哎呀，别在墙上画呀！ 哎，公共场合不能疯跑啊！ 别玩妈妈的电脑了， 把鞋扔锅里了！ 怎么还不写作业？ 别哭了，去厕所罚站。 爸爸妈妈，别生气。 爸爸妈妈，么么哒。 宝贝，爸爸 妈妈爱你。 北京新闻广播成长日记，欢乐继续。 继续来看成长资讯。12至17岁人群接种疫苗需监护人同意。 根据北京市总体安排，对于12到17岁人群，原则上于9月底前完成全程2剂次接种。青少年接种同成年人一样，需要携带个人身份证用于接种信息登记，同时携带手机便于接种现场健康宝查验。12至17岁属于未成年人，疫苗接种需要监护人签署知情同意书，如果监护人不在北京，可以签署监护人委托书，由被委托人签署知情同意书。以就业、以自己的劳动收入为主要生活来源的16至17岁人群，由于在法律上已视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可以自己签署知情同意书。孩子收心需得法，调整作息有计划。孩子不是机器人，他们不会按上开关就立刻从假期模式转成学习模式。近日，有专家表示，造成学生开学不适应的原因主要有三个。首先，小学生在生理和心理上都还没有成熟，适应和自控能力差，对开学后井井有条的学习生活，心态转换不及时就会无法适应。其次，有些孩子的假期生活不规律，这就在一定程度上打乱了上学时的生物钟。当然，还有一些孩子是故意为之，以此回避要面对的学校生活。为了帮助孩子收心，专家建议要帮助孩子调整作息时间，引导孩子逐步适应校园生活的作息规律，保证充足的睡眠，调整好身体状态。不仅如此，家长可以引导孩子回顾上学期的学习内容，梳理假期当中的学习任务，帮助孩子平复假期中兴奋的情绪，逐步回归学习状态，为开学做好心理上的准备。此外，家长还可以和孩子一起制定开学后的学习计划，提升孩子学习的主动性，培养良好的学习习惯和行为习惯，为孩子尽快适应学校生活节奏树立信心。中国儿童艺术剧院根据世界经典童话改编《小王子》，亲爱的小朋友们，你们想去那样一个星球吗？它没有一间屋子大呢，上面的三座小火山只有你的膝盖那么高。哦，对了，还有一只玫瑰花，这就是小王子的星球。一位飞行员在撒哈拉大沙漠遇到了这位身穿绿色礼服、长着金色头发的小王子。小王子说，他因为和玫瑰花吵了嘴，才赌气离开了自己的星球。一路上，他遇到了许多人和事，最终来到了地球。通过和一只火狐狸的交往，他明白了很多道理，明白了爱就是付出，明白了爱必须负责任。经典儿童剧《小王子》演出时间是9月25号，地点在中国儿童剧场假日经典小剧场，目前还有最低100元的票价。正版授权儿童亲子舞台剧《时空龙骑士》，这部儿童互动舞台剧以恐龙文化为核心，全剧充满伟大的信念、可贵的正义、珍贵的友谊、惊险的悬念以及异域的风情、丰富的表情、夸张的色彩搭配和卡通式的装扮，结合现代多媒体艺术手段以及音乐剧载歌载舞的表现形式，带给了小朋友们一个不同寻常的精彩故事，寓教于乐。舞台剧《时空龙骑士》演出时间是11月20号，地点在北京剧院，目前还有最低100元的票价。 向日葵绽放在温润的田野，红树林在陆海交界的滩涂生长，仙人掌生活在干旱的沙漠，松柏在雪舞冰封里站立。不一样的环境，一样的茁壮成长。 欢迎继续收听北京新闻广播《成长日记》。 双减规定颁布一段时间后，许多家长不理解，不让孩子补课，孩子成绩提不上去怎么办？那家长有没有考虑过，为什么孩子学习成绩不上不下的需要去补课？其实，不论补不补课，归根结底，拼的都是孩子自主学习能力。什么是自主学习能力？家长如何培养孩子拥有自主学习能力？今天的成长访谈，我们专访了儿童自主学习力教练佳云老师，和我们一起聊一聊如何培养孩子的自主学习能力。好，欢迎回到成长日记，各位好，我是于浩。今天呢，为各位邀请到的嘉宾是香港中文大学博士、儿童自主学习力教练佳云老师。佳云老师您好。 于老师好。 上一集咱们聊一聊哈这套课程的主要的一些亮点，这集呢咱们问的细一点哈，就是有不少的家长朋友和您学习怎么去培养孩子自主高效学习力，那就会收集到很多家庭的案例哈。您统计过没有，就中间有哪些共同的问题或者叫误区需要解决的？ 那我现在目前主要针对的呢都是小学低年级这个年龄段的这个孩子哈，所以我会跟大家强调一个观点，叫起步就做对啊，就是因为一二年级的孩子他刚刚上学，其实他的很多习惯呢各方面他还没有去有一个所谓的定式哈，就是说他已经固化了，那他都是非常就像一张白纸一样，我们是可以跟他去做一个这个描画的，所以起步就做对呢其实是会让家长和孩子都比较省力的方式。那如果说有什么误区的话哈，那我现在观察到的第一个呢其实就是关于亲子关系和情绪方面的。很多时候孩子一上学了，我们就会把那个着眼点放到学习上了啊，觉得这个学习就是天大的事儿啊，往往忽略了和孩子之间的这个亲子关系。那我常常也跟大家讲说，如果0到6岁这个亲子关系的部分没有做好一个很好的建构哈，比如说您跟孩子中经常容易就起冲突了啊，这个关系比较紧张了，孩子见到您跟这个耗子见到猫似的啊，那如果有这样的一些情况呢可能学习这个话题它是没有办法去展开的。因为咱们中国人也讲一句话哈，叫亲其师信其道，就如果你都不喜欢那个老师，你可能大概率你也不太会听那个老师讲的东西，对吧？ 是的。 那换到家庭环境里是一样的，如果说孩子就都天天就很烦爸妈，那爸妈我们想去做孩子的学习教练，我们这个是就完全进不到孩子的心里面， 是是是， 那就对他没有办法影响。所以呢我会就是在我这个年度计划录取的这个审核当中，我会特别去问问对那个这个对方这个报名的妈妈哈，咱们的亲子关系现在是怎么样的啊，您怎么评价您和孩子的亲子关系？那如果说亲子关系都是一个比较至少我们说有70分80分这么一个水平啊，那我觉得咱们可以在上面开始讨论学习的问题了。如果说还没达到啊，那咱得回去先把那部分补一补啊，是这样子。 那 这个 就是比如说没达到的这些是不在您服务范围之内的是吗？ 对，我暂时就会跟这个小伙伴说，那可能咱们先去把亲子关系亲子沟通的一些基础课咱们补一补啊，然后呢这样您遇到孩子后面出现各种状况各种问题的时候，您才知道怎么跟孩子去讲，对吧？然后才能保持你们的关系是在一个良性的状态啊，那否则直接上来生硬的就怼学习这件事情其实是怼不动的。 明白明白明白，就基础没打好。 对， 那咱们就这个话题继续聊下去，怎么样去补这个基础课呀？ 其实补基础课呢，我觉得市面上有一些书还是蛮好的哈，就包括我有一些书我也会自己反复看，因为其实我们时间长了都会就是退回到原来的模式当中去哈，可能就一着急呀、就大声说话了呀，然后一着急就可能吹胡子瞪眼睛了。 对， 那最基础最基础的有两本书哈，可能之前我们在节目中也跟于浩老师有分享过，一个就是如何说孩子才会听啊，这个对于小年龄段的孩子，比如说您的孩子在8岁以下哈，那这本书里有非常多的案例啊方法都是可以参考的。另外一本也是很经典的，叫做 PET 父母效能手册啊，那这个本书里会有非常多大孩子的案例，就是已经进入青春期孩子的案例可以去参考。那所有这些书里面他们其实都是有一个核心，就是先去处理孩子的情绪，再去处理所谓的问题。 对，这是一定的，这叫什么原则原理？ 对，就是上来直接处理问题，可能很多时候就事与愿违哈，可能孩子就跟你扛上了。对，但是你先去能够理解他的情绪，情绪的这一关过了，大家心平气和了，咱们再说事儿啊，那可能会顺畅很多。 对，我们找一个生活的场景吧，来让大家更感兴趣。 我就举个我们最近这两天遇到的一个例子哈。 好， 最近这两天就是有一个妈妈，她一直跟我讲说她儿子特别爱看课外书，然后呢， 挺好的吗？ 对，你看咱就觉得挺好的，对吧？我知道一定有家长觉得孩子不爱看书也很头疼，可是对这个妈妈来说呢，就对她造成了很大的一个困扰，因为她太爱看课外书了，那以至于说放学回来呢该完成的作业啊，他就会拖得比较晚。 嗯哼， 回来放学啊，一回来就可能钻到屋子里开始看自己喜欢看的书了。 嗯， 那 作业拖得晚呢，当然妈妈在旁边看着肯定就着急，对吧？这影响睡觉啊，然后这后面就有一系列的这个问题可能会引起来了。对，那如果说咱们就是生硬的，就可能就批评孩子了，说跟你说了多少遍了，对吧？放学回来先写作业，怎么就记不住呢？怎么就非得去先去看那个书呢？有什么好看的呀？啊，可能你这么一说，孩子 哎看得更起劲儿。 看得更起劲儿，或者说他会觉得其实他去写作业了也心不甘情不愿的。就是表面上他可能去写作业了，但是内心上其实他有一百个不愿意，对吧？就谁听了这么被怼了一顿，肯定心里都不好受。对，而且这个问题并不能从根本上去解决。那如果我们回到说亲子沟通的这个角度，我们这个话要怎么说？那首先就是要去看到孩子的情绪，接纳孩子的这个他的一个状况。那我可能就会说妈妈看到你特别特别喜欢看课外书。我也是一个特别喜欢看书的人，真的是看到一本好书，哎呀，拿在手里就恨不得赶紧把它看完，一秒钟都不想耽误， 对 吧？那这是不是就是孩子他的真实的一个他的心情的一个描述？哎呀，那本书真的太好看了，我就恨不得赶紧去把它看完了，对吧？那这就叫做先理解孩子，同理他，我们并没有上来就去指责他，对吗？好，那在同理孩子之后，我们当然可以去做引导。那这个引导其实你就有了一个很好的前提基础了，至少你孩子不会感觉到你跟他是对抗的，你是跟他站在一起的，你认同他说，哎呀，拿到一本好看的书，如果换做我也很想赶紧就是这个坐在这儿读。同时我们还面临一个状况，什么？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跟孩子说了，哎，那今天的作业是什么？那对于我们说上学的小学生哈，那我们还是有我们作为学生的一个责任，就是回来要先完成作业。但是呢，先完成作业这件事儿不是说妈妈让你先完成作业你就能先完成作业，那我们就可以跟孩子商量了。我说我真的看到你特别喜欢这本书，那我们有什么办法可以让我们回来先写作业再去看书呢？你没有告诉他要怎么做，对不对？你也没有要求他命令他说，哎，对，你回来就要怎么做啊，你是提了一个问题。因为先写作业再看书这件事儿，其实是孩子的一个功课，就是他要去面对的，或者说他要去解决的问题，这个不是父母的问题。那这个时候我们就把问题抛回给孩子，那你觉得说我们怎么才能回来先写作业再看书啊？你需要妈妈支持你做什么？就孩子如果没说需要我们支持啊，你大概率也不用说，哎，咱这么办吧，咱那么办吧。其实不管怎么办，这招都是你想的。当我们想了一个招儿，然后强加给孩子的时候，他很可能其实是不愿意去执行的。但是呢，当你把这个问题抛给他，让他去思考啊，他可能就想了一个什么招儿啊。我打个比方啊，可能孩子说，那我在书桌前写个字条吧，啊，就是提醒自己先完成作业再看课外书。那假设他想了一个招儿啊，那我们就可以去复印他说，哎，那这个主意听起来不错，我们可以先试一试看。就很多家长会觉得说，我都提醒你多少回了，你为什么还记不住？我想说他就真的记不住。 对，不想记，拒绝。 不想记可能还真没到说他不想记，就是说意愿层面哈，可能对小孩子来说，他大脑的那个去控制他执行决策的功能的那个前额叶部分真就是没有长好呢。对他来说就是很难。他只是妈妈每天口头的不断不断的跟他说，第一他很烦，第二呢他真的是可能从能力上他也做不到。那好，那如果说我们记不住这件事儿，我写下来可不可以？就写下来就贴在书桌前面，或者说旁边啊，有这个有看板你就贴在那儿，对吧？书包一放下你就能看到那个提醒，先完成作业再读课外书。这样一个视觉的提醒对孩子来说就会对他来说就轻松很多哈。 那我的意思是，轻松很多的意思是他不需要刻意的想这件事儿，他就能够被提醒到了。好，那我们就可以试试看这个办法管不管用哈。那我们也可以问问孩子说，哎，那我们贴了这张纸条之后，你觉得你还需要我来提醒你吗？就所有我要给到孩子的动作我都去征求一下他的意见。他如果说不用了，哎，那我们就静观其变哈，看看这个纸条的效果怎么样。如果他说用啊，那啊，我们就可以跟他约定一下提醒的方式，怎么样他不会烦，对吧？好，那接下来你就可以去实际的去操作这件事情了。但操作过程中呢，常常也不是一帆风顺的。 对， 说我写了一个字条，然后这个问题从此就解决了， 不会那么简单的。 对，大概率都不会，甚至可能99.9%都不会。中间一定会出问题。那这个时候我们要有一个 合理的心理预期哈。如果说我们预期是我这个提醒一次问题一劳永逸的解决，那一旦再出现你就会觉得很烦躁了。但如果说我们的心理预期是那对于这个小学低年级阶段的孩子我可能需要提醒他几个月他才能逐渐去自己有这个意识，然后形成新的习惯。如果你有这样的心理预期，那你就不会那么烦了，对吧？ 对 啊，孩子下次出现问题的时候，你就知道说，哦，这就是他这个阶段这个年龄段正常的一种反应啊，那你就再提醒一下就好了。没错。然后呢，如果说出现情况，那我们可以和孩子再坐下来讨论啊。就是我们不断的都是通过这种沟通讨论的方式去调整我们去解决问题的方法， 对对对， 而不是一味的以大压小， 就 我是妈你是娃，所以你得听我的，就是用这种方式去要求命令孩子。那这个过程也许看着是比较慢的，对，但是呢它对解决问题的效果一定是比强压命令式的效果会更加持续。 其实有的时候家长希望一劳永逸也是一种懒惰的表现，就我们希望一下能解决问题，因为也当然了这是一方面啊，另外一方面也是因为我们在社会的角色当中有好多事情，比如说老板啊，或者是领导啊，或者是这个工作本身让你必须上来就要解决问题。对，这是我们心态需要调整的部分哈。然后呢， 对，这个很重要。 哎，佳云老师已经在这个问题当中回答了，就是我们到底应该培养一个什么样的所谓的高效学习能力的孩子哈。其实他就是能够有内驱力，他明白自己学习为了啥，这很重要。 是的，那其实对小学阶段的孩子来说，我们说内驱力呢，不是说一上学了孩子就这个欢天喜地的跟你说，妈妈，我这个我要自己主动学习哈，这个大概率不太会出现。 对对对对。 对，甚至在整个小学阶段，实际上，大概有一半的时间其实还是一个外驱的过程，但外驱的过程不是说他就一直是外驱的，孩子呢他一定是从他律，就是我们有一些规则要求，对吧？当然这个规则要求是我们跟他讨论的，但是其实父母是要有你心里是要有数的啊，你要引导的，当然引导过程中你要去讨论哈，跟他去交流，然后到慢慢干嘛呢，慢慢从他律到自律。哎，就是可能你今天发现说我还需要提醒他啊，就是我们讨论出来的一些事情我需要提醒他，他才会去做，到慢慢的我们讨论完的事情我不需要提醒了，他自己能很好的执行，那到最后呢是都不需要我跟他讨论的过程了，他自己就能给自己安排了。这个就叫做从他律到自律再到自主的一个过程。那其实看着很简单哈，六个字，但实际上这六个字会贯穿整个小学的阶段啊，甚至可能要到初中啊，孩子才真正的具有这种自主的能力，就是我的事情是我自己可以安排的了。 对，哎，这个我们除了在学习习惯上的培养之外，能不能从其他的事情，比如说家庭生活，还有社会的一些他的角色扮演上，能够哎让他额外的增加到这方面能力的培养，比如说我说的可能有点绕哈，就是说怎么能够，就是我们应该让他认识到学习对他的重要性，对不对？往往我们之前的做法是你不用问你就做就完了，因为我们有经验， 对对对， 我们碰到过啥啥啥。但现在大家伙儿素质教育也好啊，我现在我们说的双减政策之下呀，这个也罢，我们其实都是希望孩子能够自己明白他要学习。那么对于一些我们现在受过高等教育的家长的人数和这个百分比越来越多，我们都意识到这个作用是很大的。那您建议除了在学科方面，还没有其他办法能够让他们增长这种，就是哎，我能看到我学习未来有可能的方向，我要去学习这种能力。 那其实说到自主这种能力哈，其实这种能力不是说我们在学习上才去讨论的叫自主的能力，这个在生活中首先就要先去培养和建立的那怎么讲呢，比如说一个孩子他在家里他自己的事情是不是他自己做呢，还是说都是由父母代劳呢？如果说他自己的事情都是由父母代劳的，那到了学习的场景他迁移过去就变成什么，我是为我爸妈学的。 对对对对对对。 那所以回过头来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认知哈，我们说一定是生活，你先要把生活孩子的生活能力建立好，他在生活中是能够独立自主的，他才能够未来在学习中是独立自主的，他才有那个独立的意识，知道说这事儿是我该自己为自己负责的，我要自己为自己努力的，而不是说这事儿是给我爸我妈干的。 对， 就 我曾经在一本书里面看到一段特别有趣哈，就因为低年级的孩子，大家会关注孩子的自主阅读能力。 对 啊，那这个自主阅读能力是不是就是孩子他识字了就具有自主阅读能力了呢？ 嗯， 不完全是，当然识字是个基础。 嗯 啊，那书里当时那个作者他就有写到，我觉得那个点特别的，当时对我特别印象深刻，让我他写到说，一个孩子他在家里他就完全没有独立自主去自己做事情的意识，他在阅读这件事情上他也不会觉得说我要自己能够去读书 啊。 所以你看这个看起来好像跟学习没什么关系，但它都是一脉相承的。那这也是我常常以前跟零到六岁这个有零到六岁孩子的家长去讲哈，这个孩子的事情自己的事情自己做，当然是符合他年龄段的哈，符合他能力范围的啊，那一定我们就不去代劳，让他自己做，那他慢慢自己做他才能够建立自我负责。 嗯， 那这个自我负责到学习上是同样的，他才能说有所谓的内驱力，能够自己为自己去学习。当然对于小学阶段的孩子，你说我有远大的志向啊，这种还是比较少的哈。 对对，相当少。 当然我们可以跟孩子去给孩子讲一讲名人传记，对吧？现在有非常多的这种传记类的书，我们可以去跟孩子讲。 居里夫人传就是个很好的例子。 对，包括咱们国内的这个水稻之父袁隆平先生啊，这些都有一些绘本或者说文字书哈，是适合孩子们看的。 嗯， 对，那让孩子们知道在这些这个杰出的人物身上看到说他们为了什么而学习而努力，然后去慢慢激发孩子他内在的这种动力啊，这种志向。 嗯， 对，那这是一个比较漫长的过程。 嗯， 那当然您刚才讲到说社会实践的部分哈，这部分也是我特别看重的。 嗯， 就是今天我们的孩子大部分在城市里，其实生活条件是衣食无忧，至少是没问题了。 嗯， 对吧，就是我们看不到真实的社会是什么样子，还有很多人可能他们的生活是非常非常艰苦 的， 尤其贫困山区的孩子们可能没有书读啊，没有衣服穿，但对我们城市里的孩子真的想象不到已经。好，那我们其实非常好的做法就是寒暑假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可以带着孩子去看看这个真实的社会是什么样子的。当他知道真实的社会是什么样子，其实也会激发到孩子内心他对自己现有的条件的珍惜啊，激发到他自己努力的意愿。 最后一个问题就是佳音老师，咱们的课程怎么找到？ 那大家在公众号里可以搜索到我的公众号哈，叫佳园的成长课。佳呢就是嘉许的佳，园呢就是女字旁的这个名园的园，家园的成长课。 嗯， 那你在这个公众号上就能联系到我。 好，那希望哈各位家长能够在双减政策之下做好自己的角色，让咱们家的小朋友都能成长为一个有内驱力的拥有着这个高效学习力的小朋友。谢谢家园老师能够接受我们采访，给我们带来这么多的分享，谢谢您。 好了，今天的成长日记就是这些内容，主持人于浩传译，感谢你的收听。 微信公众号搜索成长日记电台，我们在这儿等着你。 晚安，明天见。 明儿见。 单调的陪伴难以填补亲人的缺位，空巢老人需要社会关爱，多一声问候，多一份温暖。